白昼黑夜，不同的世界，遇见就已注定缱绻，是难逃的劫，还是未满的缘？闭上眼，忍住不说再见，最漫长的离别，最难熬的深夜，最不敢想的想念，将飞到你身边，陪你走完无边岁月。风吹过了时间，来不及再见，爱被吹散在最遥远过的另一边，却飘过了思念，梦渐渐幻灭，不如不见，不如不离，不如忘却你的脸。 如果你真的是为了我，就不要和我在一起。 你说什么？ 离开你，再也不要回来。 莉亚， 小雨。